对吧？ 听起来好像比枣庄、啊、枣庄也挺好，但是听着吧， 枣庄更 好像那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那个感觉稍微差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 是不是？兰陵你听着好像那个文化感更重一点， 更为浓， 加上现在老演各种古装片里头什么兰陵王， 对对对对 对, 对， 你觉得哇太帅呀、啊， 就 是 加深大家印象的这个加深分可能会更足一些。当然，台儿庄古城吧、 啊、 是也是因为一个特别著名的 战役， 一场战役、 嗯、 对吧、 嗯？ 是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印象比较深。那其实真正意义上说是但是这边有个县城叫兰陵县、 嗯、哦 对啊、嗯、但是不是这个台儿庄古城了、 嗯、 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古城我刚才只是简单的给大家略过一些，因为它本身是号称为是江北水乡嘛、 嗯、 对吧，啊就是水系非常多，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中间休息的一个地方，在过去的时候京杭大运河北京到杭州中间沿途要休息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各个地方商贾云集的地方， 嗯 啊，就是里边的各种 商贾 啊，对对对对，这个没文化 我得时刻的纠正波哥， 对对对对， 别老出去给人小朋友讲的时候把人带坏了， 这个我不会讲的啊，这个是一定是人家是专业的人员去讲解的、 嗯、 那也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就是大家完全的就是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能够看到的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建筑，不管山西的福建的什么云南的对吧、 嗯、 就这些建筑都会出现， 嗯 啊，所以说这个古城它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嗯， 当然说可能假期确实确确实实 人多是吧？ 人多， 啊、 就是可能你在那个主街上走也走不动 啊， 对吧？ 但是到枣庄好像那个坐高铁特方便。 就是说到山东境内 高铁都特方便， 都特别方便， 啊、 而且山东境内的本地 啊 游玩的办法、 啊、也是高铁， 高铁环省 啊， 就是从。一个目的地出发、 啊、 最后回到这个目的地都没有问题、 啊、 都 OK 的， 交通非常方便， 交通非常的方便， 不用开车、 就是、不用开车都可以、 啊、 对吧，开车你还得找地儿停车，这是一个费劲的事儿， 对 对 对 吧， 对对 啊比如到了台儿庄古城外边、啊、停车场本身 就 小是吗， 不是有一个门 啊 是根本没有停车场、 啊、 西门没有停车场，东门的停车场、 啊、 大嘛倒是很大，但是你要走的话还得走好远的距离、 哦、 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是不建议大家就是说是你自己就开车，当然开车也无所谓哈、 嗯、 就是因为你为了你自己方便嘛，所以说在此呢就是我推荐就是说你要到兰陵的亚油沟景区， 嗯 啊，亚油沟这个景区为什么说亚油，就是咱们那个压榨花生油的那个亚油， 哦哦 哦, 哦、 啊、亚油沟、嗯、啊 明白了， 对， 就是这儿人家是出油的地儿是吧， 以前的时候是 出石油油的， 食用油，现在他们有专门的这个，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生产的这种食用 油、啊、 油 厂， 对、 啊、 油厂也有， 嗯 啊也有，就是说这是他们本身的一个特产，但是说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它原先是造油的，然后现在的话它里边的话就是说它本身就把它改造成一个景区， 嗯， 那这个景区比较有意思是什么，它的手工体验非常的多， 哦手工体验， 对 啊，你能动手自己玩， 比如磨豆腐，石磨就小石磨啊， 小石磨多大呀？ 就是大概的话，也就是有咱们不到没咱们比咱们洗脸盆小一半 啊啊，脑袋那么大， 对， 你的头那么大， 我的头那么大，大家不知道我大， 啊、一般成年男人的头差不多， 对对对， 啊、 也就是那么大个 啊，小石那这就是小石磨， 小石磨、 嗯，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石磨磨豆腐，什么卤水点豆腐啊， 嗯、 或者说是你是磨豆浆。对吧，那这个就是说大家是完全可以体验，它里边就将近是上百套这种设备啊、 哦、 就集中的一片区域是专门的体验磨豆腐的区域、 哦、 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些手工坊醋坊酒坊啊、 嗯、 还有包括说是它的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个小咸菜坊啊， 还有腌教你腌咸菜， 就是说是人家是腌好的，你可以 啊， 去 可以买一点尝尝啊， 对吧，因为为什么呀？因为那边有个专门摊煎饼的， 哦，煎饼得就点咸菜， 煎饼的人家是，就是我看他们那个速度啊，就是摊大煎饼， 这个你也得体验，是不是？ 对， 摊煎饼 你可以体验的 啊 啊，然后也确实很有意思， 特难摊，大家别看着人家好像拿手那个一画 一 圈 一 个， 一画一个，一画一个，一整一个，然后一烤一个， 啊、 然后一会儿就落那么好厚一层。 我跟人家那个试过、嗯，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开了一个小馆，现在不开了啊，原来在鼓楼那儿。鼓楼那叫什么旧鼓楼大街，一个朋友人家就是专门卖煎饼 啊 我说我也跟人学学，哎，就是人家先让你和，就是那个和他们那个面糊 啊 就是里头得搁多少绿豆面，得搁多少，人家有比例的， 对， 哎，就那个和那个面， 嗯， 你就往开搅，那就是个力气活、 嗯、 咱先不说了啊，这个你弄完了以后你把那个吸稠弄合适了，

兰陵县的亚油沟这样的景区，然后食物时间还允许的话，大家还可以选择走另外一个方向，叫沂蒙山。 哦， 啊 啊，沂蒙山大家更熟了，是 沂蒙山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一些，对吧？就是沂蒙山的小调嘛， 嗯， 对吧？大家可以去转一转。 嗯， 当然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那你就直接返程就可以，三四天的时间。 嗯， 就是说在这边转上四天的时间是没有，轻轻松松的。 嗯，好啊，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也希望大家，如果十一现在您还没有计划好的话，不妨跟着波哥这一条路线走一走，对吧？波哥给大家介绍的这条真的是有意思、有意义，很可能人还比较少，希望能成为您众多的十一选择当中的一个考虑的选项吧。好，咱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Nothing you can make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 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you in time. It's easy.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蓄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